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首先要问候一下各位，今天是冬至啊， 嗯， 祝大家冬至快乐， 吃饺子。 对，啊，一到这时候，除了吃饺子，我就特别怀旧， 哦， 啊，特别想回到古人的生活状态， 吃古代的饺子。 也不是，因为 到这一天都干嘛？ 古语有一句啊，叫做不知道是不是古语，啊，大概意思就是冬至大如年。 哦， 对不对？对， 这还用大概意思吗？一共就这几个字儿， 就是到了冬至，人家在古人的时候就开始放假了，人家就回去过年了。 哦，对对对， 对不对？冬至的时候，人家就开始回去团圆， 主要是想过年， 主要是想团圆，主要是想放，也不是这么，就是替大家有一个小心愿 哦。 但是我们回不去，没关系啊，马上也快元旦了。 对，我觉得按照咱们的古代的节气，假日办的同志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就是看看古代人家是怎么庆祝的，对吧？ 哦， 这几个日啊，这几个历呀， 你看， 什么中间一般15天就应该少放一次， 对对 对， 对 吧？你像冬至这样的大节日， 对， 应该放个15天，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如果有听节目的假日办的同志啊，刚刚是我们的主持人孙涛啊提出的一些建议， 对 啊，您可以采纳一下， 对， 当然也可以汇报一下， 汇报什么呢？ 说我们对假期有疑义， 对，我们现在对假期觉得还是有点偏少， 哎，就是， 这其实不应该这么说，我们重新说，我们觉得应该通过放假让大家对于传统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而且不仅理解的更加深刻了，通过放假也让我们的身心稍微得到一些放松， 对， 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在2019年开展好更好的工作状态， 哎，对，你看，比如。你看我们今天来的两位大夫， 哦， 最近都因为工作太辛苦生病了， 你看看你看看， 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夫， 好， 一位是李一涵大夫，一位是唐国良大夫，啊，都是来自我们美联众合，来，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伴侣分院的医生李一涵。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众合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的唐国良。 哦， 哎，这个涵涵怎么了？看你状态还行啊。 腰不行了。 腰不行啊， 腰不行了， 那是怎么回事？这是工伤啊， 工伤。来，讲述一下你是腰怎么 被狗踹了 的？ 就是每天给腰椎间盘的小狗扎针灸，终于自己也得了这个病。 那你自己也扎一扎呀？ 对，我去人医院扎去了。 哦， 因为反手扎不太利索。 拿一个镜子。 哦，扎歪了，反正哈。那我们的著名的京城鸟医，您怎么了？ 稍微有点感冒，还好了。 那感冒这不算工伤呀？ 对，不算， 是不是？ 不算吗？不算。 哦 哦，谁传染的呀？ 对，这个不知道， 宠物主人传染的。 哦，原来是这样。之前我听的不是这个版本， 哦， 不是说貂传染的吗？ 宠物主人传染了一个戒指， 哦， 间接传染了他。 哦， 就这么理解吧。 哦， 可以吧？ 经过貂传染到他身上。就是人和人传染不上， 哦， 先得传染到貂上，貂再传染给他， 对，他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甘于奉献， 对，就可以去拍《神雕侠侣》。 哇，太棒了。哎，貂真的会感冒啊？ 会， 对， 会呀、啊， 不是那个《神雕侠侣》的雕， 不是那个雕， 对，是那个， 不是杨过骑的那个 雪雕， 雪雕，哦 哦，就是冬天围的雕， 对吧？ 对， 不是那个围脖吗？那个 这活着呢，动物， 哦哦，就是那长得跟围脖一样的那个嘛，可以围在围脖上， 好吧？ 啊， 生前叫雕， 对。这样不好，他们都是治病救 哦，也 对， 救动物的。 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是过节嘛、 嗯、 啊，我们稍微聊得愉快一些，而且今天就是因为过节，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 嗯 啊，不是过节我们也有啊、 嗯， 但是今天也有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抢礼物。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的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1号盛大开启了，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 还有一个奖品哈，本节目奖品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超市购物卡一张。 嗯， 周末休息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吃有喝还有玩，有你有我乐无边。 对啊，今天既然是也有礼物的话，平时我们在周一到周五大家都是发送一些心愿，今天呢其实也可以发送一些您的心愿，比如说想对家人说的，或者说最简单的您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啊，等等等等，然后注明您是要茶杯还是要购物卡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住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和真实的手机号码，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 嗯，来，我们今天先让那个唐大夫说说最近又看了什么疑难杂症 啊。每天都会接诊不同的病例，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跟犬猫不一样，这些非犬猫动物呢、嗯、就是很多时候它跟主人的互动相对犬猫来说会少一些，然后还有就是这些动物被人驯养的时间短，它会有一个就是它野生动物祖先的一些行为，它掩盖自己的伤病，它不表现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它检查起来，我们通过跟主人沟通它的病史啊，了解信息啊，都会比犬猫要少很多，所以就作为非犬猫动物来说，它的诊疗上就会有更大的难度，然后那它的检查化验呢，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像犬猫做到那么多，因为犬猫甚至有一些可以接近人一样，它的很多激素啊、内分泌啊都可以测，但是这些非犬猫动物因为数量太少了，然后也没有太多的研究，那它能不能做这些，它的这个比如说某一个激素，它蛋白就是可不可以用犬猫的，它特异性可能不一样，所以那检查上我们能操作的就很少，所以每个病症可能都是疑难杂症，那很少有那种就是所谓的一眼你就能看出来是什么问题的，所以对于动物诊疗来说，就所有动物、啊、包括犬猫也一样，就是更多的有点像就是侦探破案，我们顺着一些细的蛛丝马迹，顺着他一些主人所描述的临床症状，我们结合一些我们的临床体格检查，结合一些化验室的数据啊，影像学的一些检查，我们去一点点的拨开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对，这个我个人感觉就是真的就是都是疑难杂症。 哎呀，你看看唐大夫非常之不容易哈，每天都在面临各种疑难杂症、 嗯、看什么病都是疑难杂症，是说明是不是个体有问题， 有点低， 看什么都困难，是不是 真的难度都颇为的大，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对 对， 唐大夫作为我们京城著名的鸟医，是不是我们要好好夸、嗯、李一涵给你5分钟，你夸一下他， 夸 一下唐大夫。 就是唐大夫是这样的，因为他之前看了一只兔子，然后那只兔子瘫痪了，然后唐大夫就 是等会儿 就 是被他看瘫痪的，还是看之前就瘫痪了？ 我眼神没那么厉害，看一下就瘫痪。 那个兔子就是后肢瘫痪了，然后就是唐大夫就快速准确的，然后诊断出了大概的病因，完了之后就觉得是建议 放弃吧， 中医治疗， 然后 转给了你。 对，就是他对这个疾病。 没有什么招 的认识，以及就是他觉得这个可以就是转给中医这块，我觉得这个思想还是比较超前的。 说说这件事为什么、你是不是治不了你就转到一涵那儿了？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神经损伤作为在后期的这个康复治疗上，中医确实有非常独到的地方，包括这个就是针灸，也包括这个药物上，那确实会有一些 在西医上效果可能达不到的一些东西。对，而且现在咱们的中医，尤其在就是动物医疗上的这个中兽医，它不仅是就是中国的，对，它也是世界的。包括国外现在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关于动物的杂志期刊，就是 SCI 的文章，那有越来越多的文章会就是涉猎到中兽医的这个领域，包括用针灸，包括用中药，然后包括咱们国内很知名的一些老师，当然在现在在美国非常知名，然后在佛罗里达大学的谢老师，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叫 Chin Institute， 就是专门研究中兽医在动物上的医疗。那在里面用的最成功也是用的最广泛的，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赛马，因为赛马的运动医学，他用的 是什么？不， 就是赛马，就是香港赛马，就是很对很多嘛。 我以为你说了一个品 啊，不，就不为什么让我打广告吗？对，就赛马这个，它因为是运动医学，有很多需要康复啊、需要理疗的东西，那这个中医包括针灸包括这些它应用非常非常广，而且就是谢老师他所带的这个课程，就是很少，就是只有很少比例是中国学生，他大部分学生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哦， 对，真的很厉害。 哦，一涵有没有紧迫感？ 我就是从那儿毕业的。 好，特别好啊。这个来我们也来微信平台除了接收大家一些，比如说我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呀，包括您想要的是杯子还是电影卡啊，还是购物卡啊，等等等等。当然，您有任何您家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比如说这个小卢吧，啊，小卢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得涵涵来回答了，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中医。他说了，我们家有一只泰迪，10个月了，最近手脚冰凉，哎，正常吗？ 正常的话应该是有温度的，看它是，如果它要走路什么都是就正常的一个形态，就是它姿势走路的姿势，包括坐姿，包括看它那个眼神的什么，就是这些神经方面的问题都是正常的，还是冰凉的话那要考虑一下它是不是冷啊。 冷？ 对啊，因为 泰迪一般都不出门， 家里不是地暖， 家里不 是片暖。 对啊， 有可能就会造成手脚冰凉。 对，因为除了神经症状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四肢会有一些发冷的症状之外，其他的话其他疾病就除了一些内科啊或什么，它一般都能临床表现出来，就比如说打蔫啊，不愿意吃东西啊，或者有一些神经症状，你知道吗？就是走路转圈，或者走路歪斜啊，腿脚不利索啊，除了这些以外那可能就不是疾病。 就是眼神看着很正常，出去玩也很正常， 对， 但是单纯的手脚冰凉其实在这时候没什么 事，还是要摸一下他那个大腿和那个胳膊有没有温度，不能只摸他那个脚垫，因为狗狗的脚垫有的时候它也比较厚，如果它踩在凉的那个地板上它可能就是比较凉。 哦， 也有这个可能， 就是跟天冷有关系， 对， 是吧，所以不用太担心。当然了，如果要是打蔫了您再告诉我们啊。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就是因为猫猫狗狗怎么过冬我们聊的挺多了，既然鸟医好不容易来了，咱们说说 鸟的问题， 鸟啊雕啊什么的，这些怎么过冬啊。雕我觉得是不是会好很多啊， 雕自己就是个围脖嘛，应该不怕冷， 它只要别被人逮着就 OK 了。对， 雕 人就好。 是这样的，就是相对犬猫来说，因为猫狗体型比较大，其实即使是�猫体重通常也会在2公斤、3公斤甚至更大的一个体重，那它的这个体表面积和体重比会相对比较小一点。那这些非犬猫动物它体型通常会比犬猫小一些，那体型越小它的体表面积和体重比会越大，那这就意味着它散失的热量会更多更快，如果这个动物体温还高的话。所以包括雕那在内，那它就是它会有一个最适的一个温度范围。那冬季的话通常我们建议就是不一定给它额外的加热，但你可能需要有，就像雕的话，你在它的这个笼子啊，或者它的生活的地方，你需要给它单独用，就是准备一些窝，然后它可以待在里面就保温取暖。对，然后那像另外一类呢，就是比如说鸟类这部分，鸟呢因为是有羽毛，它就是它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保暖，所以那针对鸟来说呢，就是除非体型特别小的，可能我们需要考虑额外的就是室内有加热。那咱们有暖气，通常屋内温度 体型特别小是多小？ 体型这鸟体型最小的几克的有？ 哦， 对， 几克？ 对，像当然这个最小的蜂鸟那个可能2克一两克，但那个可能家里没养那个，对，那个很难养活，对， 不知道怎么喂主要是。 体型 像家养的体型通常最小的我见的可能就是就是珍珠鸟，就是斑胸草雀、 嗯、 斑胸草雀两种颜色，一个是那花纹的，还有一个白的叫白珍珠。那这个体型大概也就8-9克左右，都非常非常小。那室内我们建议可以适当的采取一定的就是加热，如果说供暖温度不是特别高的话。 嗯， 然后那大部分鸟呢实际上就是冬季是不需要加热的，它们不会特别怕冷。那包括像大概300-400克体型左右的这个鸟，如果它有足够的饮食，而且它这个环境温度是始终适应这个季节变化，那比如说北京冬季就从秋季开始一直养在室外的一个温度，那它会因为这个温度在下降，它会长出更多的羽下覆羽，它的毛长得会更厚，那它的保暖能力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甚至是刚才我说三四百克的鸟，如果是从秋天开始一直养在室外，只要它有足够的食物，它是健康的这个动物，在室外过冬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也还好了。对，然后针对像兔子呀，那刚才提到雕，那不针对兔子啊这一类，它们有一个最适的一个温度范围，如果温度太低了可能会有影响，但咱们室内的温度通常也还好，不需要有额外的给它去加热，因为它们也怕热。对， 好，关于这些身上有毛的咱们有可能不必要太担心啊，一会儿咱说说身上没有什么毛的好不好，可能会比较怕冷的他们怎么过冬。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IWL876。 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这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本栏目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美联综合动物医院传诊中心眼科门诊拥有进口的小动物专用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超声乳化仪及各种专业的眼科检查设备，可进行复杂的眼睑整形外科手术、复杂角膜疾病的内外科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义眼手术、青光眼检查、诊断及内外科治疗。美联综合转诊中心一站式专家会诊，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预约电话：0105824-7186。美联综合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

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有礼物要送给各位的啊。 哦， 这个咱们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的22号啊，今天开始一直到31号盛大开启了，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 嗯，还有一份奖品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超市购物卡一张啊，周末休息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吃有喝还有玩，有你有我乐无边。 嗯，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得到这两份礼物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也就是咱们吃玩乐大搜索的自己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任何您想说的一些内容就可以了，我们会抽取几位朋友送给您这份礼物的。当然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两位来自美联众合的专业的医生，跟我们聊一聊冬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照顾身边的这些伴侣动物。刚刚咱们说的是鸟，雕，这些都身上长毛的， 对， 看着就暖和，听着雨这个字儿就暖和。 我刚才又想到一个问题，刚才唐大夫说那些鸟啊，如果好多人是在院子里养的嘛，如果一直挂在院子里，那可能就不用给它额外的加温。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喝水怎么办？就是它自己是没事儿，但是北方冬天它不是那个会冻吗？它那个水，它们鸟会自己把那个冰刻开吗？因为我有一次观察我们家哈士奇来着，就好像是我妈那天忘了给它，冬天的时候不是得拿点热水把那个冰浇开吗？它才喝。然后有一次好像忘了浇了，我妈说：“你看看，野生动物在野外就是这样生存的。”说咱们家哈士奇在那嚼那个冰，说直接能咬开。但是我觉得鸟好像是不是这方面的能力稍微差一点？ 那个应该大部分是咬不开的。如果结冰，就是如果你放水碗，那基本上就整个冻成一坨了。 对， 那如果是少量的，薄薄一层，有可能有些能刀开。 嗯， 那就是看鸟的品种了。那如果是吃谷物的，那个鸟嘴很小很细，它没有那么大劲儿，它根本就是刀不开的。那如果像鸭科，嘴很长，然后也有力量，它有可能能刀开。但是通常是这样，即使像北京这样的环境啊，就咱们不说家养动物，就野鸟的话，北京是有很多水体是冬天不结冰的。那比如说流动的，虽然温度低，但它可能不结冰。所以对于野鸟来说，这是获得水分的一个途径。然后还有呢，就是就是因为鸟还分另外，就是它是候鸟还是留鸟。 嗯， 那如果说体型特别小的，那这个它对温度也不耐受，或者说它的食物，就比如说吃昆虫的，那北京冬天就要不就冻死了，要不就是藏到地下冬眠了。 嗯， 那没有虫子了，那这些鸟它就跟着食物迁徙，就迁徙到南方了。那能留下来的，那它的食性可能就是当地有这些食物，然后很多可能是这种杂食性或者肉食性的。然后鸟类本身呢，它进化的特征就是它代谢的就是含氮废物是尿酸盐，不是尿素氮。那尿酸盐呢，代谢的过程中，它对水的需求就小很多，它可以每天需水量就变少了。然后这些水可以哪来呢？如果是食肉动物，它吃的是肉，那这个肉里头含水量是很高的，所以通常它可能甚至都不怎么喝水。像猛禽这一类的，平时它喝水相对少， 但是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年猛禽的救护，那猛禽受伤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捕猎了，它如果不吃饭就吃不到东西，通常它有脱水，因为它水也摄入不足。 哦， 对，是这样的。但大部分就在北京越冬的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很多刚才咱们提到如果是家养鸟，那这个鸟可能不一定是北方的，它可能不在北京过冬。 对， 那即使它就是适应出来这个羽毛长得羽下浮羽很多，那对温度可能没有问题，但是食物水可能还需要我们人来给它提供和解决，它一定要有足够的饮食，然后它能产生热量去防止散热，然后同时呢它需要有足够的饮水去摄入，因为这种家养的一般都是食谷物啊或者杂食类偏多，那它的这个食物含水量可能没有那么高，需要额外的喝水， 都比较干。 对，对，比较干， 所以就得给他们弄。那这水怎么解决呢？ 就是你少，都是你 暖宝 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喝水，他也不是说我一会儿喝一口，一会儿喝一口。你可以分成几顿，比如说我一天喂他三次或者四次，然后每次你就放在那儿，就确保他是没结冰的，结冰了就拿走换了。就换几次。 哦，一天有个 三四次。但是大部分啊，因为我举的这例子只是说它可行，它是可以在室外的，但是通常很少有人家养鸟会冬天把它放到室外。 哦， 很少有这种情况了。 哦， 对， 我家就是在室外。 嗯，鸡是吧？ 那就不用管。 还有鸽子。 哦， 都是在室外。 哦，那就没什么事儿。 回去我要跟我爸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嗯，可以的。 他每天做一个你们家那样的那个盛流水的那个， 那也会冻上吧？ 嗯， 会吗？ 那个、应该会吧，没有加温的功能。 嗯，那因为即使一直流的，如果水体量太小了，咱们那个江河湖就是它水量特别大， 对对对，水量太大， 它可能不会结冰，形成的小冰晶，它就跟别的结在一块儿，然后大部分的水还是没结冰的。对， 哦， 少量的再怎么循环，它也会 就每天多喂它们一些菜叶子之类的， 菜叶子也可以。也可以， 也能补充水分。 对，也可以，因为蔬菜含水量很高，70%-80%吧。 哦， 嗯， 那也 好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杨林说了，说年年冬至都吃饺子啊。我最爱吃的是猪肉茴香馅儿啊。在寒冷的冬天，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热闹温馨又欢乐。我要购物卡啊。这个 最后一句是重点。 对对对，凤儿说了啊，凤儿说的特别简单，我要飞啊。 飞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家起这名嘛，凤凰。 哦哦哦哦， 啊，人家要在2019年飞得更高。 哦， 哎，您起的这名字一定能飞得更高，而且飞得还漂亮。 哦， 啊， 对，秀凤。 哎，对对对，毛驴说，毛驴这位朋友呢，是他的微信的名字啊。他说我特别喜欢吃鸡菜韭蛋。鸡蛋韭菜啊，虾米皮的饺子。 哦， 啊，我要茶杯。 哦， 哎，说到这个特别有意思。昨天我看了一张图片，他说人的这个眼睛啊， 嗯， 有自动排序的能力。 哦， 就比如说给你一小段文字 啊，哦，里头有那个颠倒的， 对，他的文字都是颠倒的，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也能看得懂。 嗯， 啊，我说，哎，我真的第一次看了一下， 是是是， 我说，哎，还真是这样。 啊， 嗯，后来又认真看，还真是颠倒，颠倒的不是一般的厉害。 对， 嗯，我觉得人还是挺厉害的。 哦。所以 吧， 你是想问一下唐大夫，动物有没有识字的能力？ 我问一问乌龟的吧。 识字吗？ 不是识字，识字一会儿再说啊。那属于高级的，比如说猩猩有很多，就感觉好像识字似的， 嗯， 包括狗狗啊，也是看到了什么字儿，然后就好像会叫几声，包括什么。我觉得这个吧，它可能是一种条件反射，它并不一定认识这东西。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科学知识的。 嗯， 问一问龟啊。 哦， 就是我也是在看很多小视频，特别逗，说是因为那个东北那边特别冷嘛，啊，然后呢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说我在网上买的那个龟啊，寄过来之后都成冰坨子了啊。我想问一下，还有的就说那怎么救他们，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或者放在暖气上晒。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的鸟医， 嗯， 就这个龟如果真的是被冻成冰坨子了，那它还能活吗？ 不能了， 就不能了。 对，因为就是 它们不是冷血动物吧？ 对，是冷血动物，但是它是叫变温动物，但是它也需要一个最适的温度区间。那这个不同的龟种可能它最适温度不一样，但通常很少就是低到冰点以下很低，然后到它全身都冻硬了。 嗯， 因为它的身体结构它也是有循环系统，有血液，有红细胞，然后体内有很多细胞，然后细胞里也有水分。那一旦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结冰，就是冻硬了，它结冰之后，那所有的液体就会形成一个冰晶，它会把细胞扎破， 即使你给它晒化了， 哦， 对，它也死掉，这些细胞都已经死掉了。对， 明白了。 然后那在人啊包括动物上有很多试验，就是做冷冻的，那最成功最成功的就是单细胞或者少量细胞冷冻，那有培养的细胞冷冻，然后在生殖领域呢就有生殖细胞，包括精子啊，包括卵子，还有包括胚胎冷冻， 那个， 对，那这个技术非常成，对，非常成熟的技术，然后这个可以是冷冻这个几十年，然后再解冻之后它再移植，还能产出这个动物的幼体， 哦， 对，这个是很成功，但是针对整体动物的身体，就是整个这个冷冻，目前还没有这个技术。虽然国外有这种，就是 电影里不是有吗？ 电就把人冷冻了，就彻底 多长时间，然后过多少年把它化了。 那个对，现在还冻着呢，就是可能没有技术化，因为就这个， 哦，感觉这人好惨，进去时候被骗了， 因为 明年放出来啊。 因为就是刚才我说这些细胞冷冻，它是要交加保护液的， 嗯， 那所有这保护液就像有点像汽车的防冻液， 嗯， 就是含多个羟基，就是甘油之类的东西，然后它渗透进细胞里，然后你冷冻过程中虽然冷冻成固体了，但它不会形成结晶，然后就不会破坏你的细胞，然后在解冻的时候再用其他洗脱液把这个洗掉，但这个过程这些东西是有毒的，对细胞是有毒害的，那 单细胞你很容易就把它洗掉，就很快，因为冷冻的过程中特别低的温度，它是没有任何反应跟这细胞，但是你在冻和解冻的这个时间一定要特别快，就减少它毒性，但是你一个人这么大的动物，你很难把这个防冻的这个东西渗透它的每个细胞，然后在解冻时保证它不损伤，这个技术现在没有， 嗯， 就甭说归了， 是是， 对， 也是，如果这个技术要有的话，估计现在 冻了很多人， 就是整容行业什么美整行业这种最火的就是这个了，很多女孩就说先把我冻着， 把我冻着， 然后先把我冻着， 哪年出来呢？ 等我喜欢的那些小鲜肉们长得跟我差不多了，差不多年龄大了，再把我化开，化开，我看一看这个世界，我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再接着冻上。 真的吗？一涵有这种想法吗？ 没有。 一涵作为一个姑娘，没有这种想法。 哎，但是咱回到动物啊，开个玩笑，回到这个龟上，龟是会冬眠的呀。 对， 对。 但是是这样，就是确实有很多，包括我临床病例也有很多主人会说，这个龟我养了就是冬眠，然后冬天它吃东西就变少了。但是这样的，就咱们北方啊，就因为我们在北方嘛，我就以北方为例的话，在北京，那即使我们冬天就是它会出现冬眠，那因为是室内温度变低了，但是咱们室内都有供暖，即使就供暖条件差一点，咱们室内也会有大概20度左右吧，那有些可能还会再高一点，但是就是作为我们饲养的这些龟，包括巴西龟啊，这些淡水龟，它们最适的一个温度可能会到26、28到30度左右这样一个范围。那这个范围内，它会吃东西，它会进食，它的活动是正常的。那如果比这个温度低，它活动慢慢就变慢了，然后它食欲、胃口各方面也变差，胃肠蠕动也减慢，它就不吃了，表现为我们看着觉得它冬眠了，但是实际这个温度比它正常冬眠温度还是要高很多。那正常它冬眠可能需要一个就10度以下。就但冰点以上这个温度，它的冬眠，然后它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是自然界从秋天开始温度是逐渐降低的，然后逐渐降低呢，它活跃性越来越变慢，然后它食欲也越来越差，那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它的胃肠排空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它慢慢不吃了，然后但是它还活跃，然后胃肠呢会把排空，就等于它冬眠的过程中胃肠道是空的，但如果说我们的现在这环境，它一方面它可能就是不吃了，但是现在的环境温度呢又很高，然后它的基础代谢会比真正冬眠要高很多，那等于它就消耗很多自己的体内储存的包括脂肪啊，包括脏器储存的蛋白质就都被消耗了，可能一年冬眠没什么事儿，它不一定瘪，它就会变轻一点，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造成体内的一些损伤，那如果短期比如说今年冬眠，就是每年因为都咱们家都有暖气嘛，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今年可能这样没什么事儿，明年开春4、5月份它就正常吃了，但是过了这几个循环之后，比如过了3年或者过了5年，因为很多动物主人说就每年都这样，但今年它突然不吃了，然后我们一查指标，可能肝脏出问题了，肾脏出问题了，那这个就有的时候是一个就是等于是我们的误区，那有些人会用另外一个选做法了，就是就是我们家里虽然温度不够，没有那么低，不是个那个太冷了，冻透了，那另一个就是放冰箱， 就是、啊、对，把它放冰箱， 搁在冷藏。 哎，对，冷藏，对、 哦、 你调好那温度、 哦。 对，但是这个呢，就是你需要注意，就是你的温度一定是逐步下降，你不能说，因为我刚才说了，它在自然环境的温度逐渐下降，它胃肠道排空了。你要是 三十多度，然后搁冬眠去了。 对，所以那个等于是食物都积存在消化道里了，然后啊、冬眠去了、 哦， 然后就真的冬眠去了。 就是它有一个排出的， 对，它需要有一个慢慢的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哦、 就所以很麻烦，所以养龟真的很。很麻烦，我个人的建议会是这样，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家养环境下，我们很难做到模拟真正的冬眠。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让它冬眠就好了，因为很多这些半水龟，它生活就是一个 温度提高， 对温，对，你就让它始终在它最适的温度， 三十度， 26到28到30都可以。 搁暖气，那你们家得 有加热的，你不是，你、就是、 对吧？你集中供暖之前还是冷的呀？ 就是不是 人家局部小环境 局部加热，对，因为半水龟，比如巴西龟啊、 哦， 它是一半在水里，一半在陆地上。 哦、 那水呢，我们可以就是养鱼那加 热 棒，对，养鱼的加热棒， 电磁炉， 对， 热得快。 嗯，这个太不好控制了。 哦，那你们是用什么？ 就是养鱼那加热棒，你设好温度，然后放在里头就行了， 一直保持在， 就是 保持水， 对，26、27度、26、27、28度、 哦， 对，都可以。然后水你保持这温度，那陆地怎么保持呢？你可以用这个加热灯，因为它一般陆地就有专门的区域，除了鱼缸以外，那陆地它是一个晒台，你把加热灯就放在那晒台就行了，然后形成一个热点，然后周边温度慢慢下降，然后能维持在、 嗯、 也都在20度到30度左右。然后它会自己选择合适的区域了，然后那这个过程呢，你需要保证你的水的温度和外面空气环境的温度温差不能大于6度。如果大于6度，它这个变化可能让动物产生应激，造成它免疫抑制啊，各种问题可能都会有。 对对对， 所以养爬行动物真的很麻烦，很不容易， 也得很热。 家里因为如果是缸的话，你只需要把缸这个区域温度控制好，其他 家里边四季如春，就 放在暖气呢， 就是它的环境四季如春， 它小区域是，所以很费电。 哎，那但是它就没有一个排出的过程哎， 嗯， 它就是比如说有点什么毒素，脸上会长痘痘什么的，它就会全在体内了。 你是说，就是它会正常？你是说饮食吗？还是？ 不，你说就是到了自然界中啊， 嗯， 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天稍微冷的时候，它会慢慢的排出身体的东西， 嗯， 其实对于它的身体也是有一个好处的，因为它把毒素排出去了嘛。 它主要排的是消化道的，就是便便， 就跟人没什么关系， 对， 对， 跟那个就是 跟痘痘没什么关系， 对啊，嗯，这个可能研究的也不是特别多，对。到底有没有这作用？因为不知道， 明白，明白。 这个就是确实在国外，它也是两个建议，就是你或者模仿自然，但是因为这个太难模仿了。 嗯， 那另一个好容易做的就是，我们就恒温就好了，一直让它这样一个环境。对， 好，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家现在不是养着龟呢嘛， 嗯， 就是它到了夏天，尤其还有秋天的时候， 嗯， 秋天还好，但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它就会， 嗯， 那个壳啊， 嗯， 特别干。因为我们在喂它的时候，就是养它的那个地区域啊，也不能说水特别深，对吧？它有一个小平台，我会发现它在冬天的时候在水里待的时间相对很短，它一般老在那平台上待着，那壳我感觉都快裂开了，我就没事拿点水就浇在它壳上，就怕干了，干裂开。这个会，就是我这种做法是对的吗？还是我不用管它？其实，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家里啊，它没有能找到一个地方是刚好能够达到冬眠的。冬眠它就血液循环啊、呼吸啊、代谢各方面都降到很低了，真正的冬眠。那咱们室内的温度会比冬眠高，那它还是活跃的，它也是清醒的，那它会尽量找一个暖和的地儿。那水里它一定， 哦， 水里冷，水里一定比陆地冷， 哦， 所以它不愿意进水里。但是因为这些就是半水龟呢，就是它的皮肤也不能说太干了， 嗯， 尤其是咱北京就是冬天有暖气，空气湿度可能就10%左右， 嗯， 你会看到它包括壳的这角质会裂，甚至它皮肤可能都会有问题， 对对对， 所以那。这肯定是有， 那就 问长期肯定是有问题， 还弄那个加热棒， 对，还是加热， 就让它 水 暖和，水 暖了它自己就进去了。 哦， 对， 明白了，明白了。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这个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 嗯， 当然，猫猫狗狗涵涵说的 没怎么说话， 涵涵学了不少啊，学了不少。这个也谢谢鸟一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关于伴侣动物，我们聊一个小时，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位嘉宾，他们也厉害了，他们了解的内容呢，也是到了年底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一会儿我们敬请期待吧。再次感谢两位，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哎，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时间路过，把全盛的我。

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刚刚聊了聊咱们特别关心的伴侣动物，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跟涛涛我们俩都不是特别 擅长， 真的。 就是关于刷卡呀什么的这些， 就是我们俩是属于挺俭省节约的，出去花钱也基本上都是现金。 啊， 毛票什么，我们现在兜里都揣着有哈、啊，最多就微什么就手机付款，我们刚刚学会啊，而且还是收多少钱，我们才那微信里边有多少钱啊，都不会绑定什么卡。今天哎来了两位，我们也是俩哥们儿、啊， 对， 俩哥们儿一块儿来聊， 对， 我觉得给我们普及普及。 对， 最关键我觉得听这个名字，我一直觉得这是不是就不是给我们办的？ 是让我们给别人办的， 哦，对对对，给身边的那位办的，来，咱具体再聊吧啊、嗯！我们先请出这两个时段的嘉宾，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客户经营管理科的经理孙悦，欢迎孙悦。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还有呢，就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客户经营管理科的副经理李兴国，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这个我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卡的名字啊、叫女神信用卡。 哦，缪斯卡。 这感觉一下就把我们隔出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让你给你心中的女神办卡。 哦，是这意思吗？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得嘞。 那个现在建行和这个 Visa 卡组织联合发行了一款叫缪斯的一张单标的信用卡。它是以境外大品牌商户8%返现和这个境外免税店最高28%返现为亮点，去打造的一个专门针对境外消费的一个产品。 百分之多少返现？ 28%， 一个是最高28%，一个是8%。 嚯、 哦， 这是累加的吗？可以？ 这不是，这个一个是不同的渠道，一个是因为到境外。有时候你比较买大牌的，他会到一些大的品牌店 哦、 还有一部分是到免税店， 明白了， 什么 DFS 啊之类的、 哎。有什么疑问我就直接问了，比如说您刚刚说的单标，这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行， 实际上现在因为信用卡实际上对中国境内的用户来说，尤其是年轻客户，还是相对普及了， 对，太熟悉 了。但是最近这几年呢，陆陆续各家境内的金融机构、银行啊，推出了 EMV 的产品。EMV 的产品实际上是跟着这个 Visa 万事达什么这些境外的这发卡组织合作发行的，它跟境内做出了对比，就是境内是银联版的，银联版的就是62开头的这种银联单标的，现在都是芯片卡了。那国内实际上执行的这种通道标准是 PBOC， 是银联的，在中国境内的。那在境外呢，实际上各国际组织执行的是 EMV 标准。所以这样呢，就是形成了有 EMV 标准的叫单标的外币的信用卡，和那个 PBOC 标准的银联版的人民币的单标的信用卡。 哦， 而现在只要是单标的，你看它都是芯片的，原来是有双标的， 对， 哎，那个比方双币种的， 对， 原来好多年前咱就说双币种，美元账户的也好，欧元账户的也好， 对， 那个是磁条的，您看您卡面上有 Visa 标。有银联标， 对对 对， 或者有万事达标，有银联标这种， 对， 或者是 GCB 标，对吧、哦？这种呢就是双币的，它里头有两个账户， 一个人民币账户，一个美元账户，或者欧元账户，或者日元账户这种的。 嗯， 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国际的这个规则呀，就是行业规则，就是为了持卡人的安全，所以现在都推出了这个，陆续都推出了这个芯片卡。 哦，对。 现在为什么说在境内的时候大家要办两张卡呢？一个是咱们在境内用银联版的芯片卡 ，OK 没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出国，出国的话，因为银联不是在全球所有地方都有通道， 哦，对，是。 然后东南亚地区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到欧美地区，可能您就会遇上问题。 嗯， 就是如果银联没有通道的话，您会发现您拿的这张单币种的芯片银联版的芯片卡， 嗯， 是消费不了的， 对， 它支付不了，因为它没有通道。 嗯， 原来呢，除了这张卡，咱们拿一张双币的磁条卡。 对， 那就没问题。 嗯， 但是现在人家那个，尤其欧美地区，现在由于这个 刷不了了，都得用 芯片，对，他那个都只能只接纳芯片，为了安全，因为他那个磁条那个磁道那个信息太好盗了。 对， 这个芯片的这个算法还是相对复杂很多，很难、 嗯、 很难盗的。 嗯， 所以现在呢，就是到欧美地区，您只能办一张 EMV 标准的，就是外币的这种单标的信用卡。 嗯 啊，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来的呢，实际上是。嗯，我们跟 Visa 卡组织合发的一张叫 Muse， 就是女神卡。 哦， 然后它实际上我们就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什么也在问，说这个女神卡，说你们推着一女神卡，说我们这大老爷们儿怎么办呀？ 对呀， 实际上它这女神卡不是说专门针对女性的。 哦， 就实际上现在女神，我心目中有女神也是一种 就可以用女神卡。 男人身里也会有女神，对吧？ 对。 然后还有比方说这个。你爱的人是不是就是你的女神啊？ 对， 嗯、你可以给她办一张吗、 嗯？ 还有一个就是她这卡面其实还分两版，一版就是那个有一个粉色一天使翅膀的，我们叫天使版，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鎏金工艺的这么一白色的鎏金版的这，而且从卡面工艺上设计来说啊，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款产品我们觉得一个是专门针对这个境外消费，一个就是从卡面来说，从定位来说，对年轻客户这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明白了，就是说要出国玩的话，办这卡特别合适， 对，相当的合适。 因为你看，我前年在英国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刷磁条，那时候我还没换卡，就我拿了一张卡，就是刷的，好多的超市什么就都不给使了，但是还有零星的。是可以用的，就然后我回来就赶紧换成这种就是芯片的了。那我去年在去意大利的时候，好多地儿就只接受芯片卡，就是那个刷磁条那种，就是像刚才那个孙经理说两个标的那种， 双标的 几乎都不能用了、 嗯。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您手里还是这种双标的卡，我觉得还是 就是得换一下。 一是从放出去用的角度、 嗯， 还有就是从安全的角度，确实应该换一下。 对， 没错。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现在不是你选那个标的时候，他那个 Visa 和 Master 可以选一个吗？ 嗯， 我就一直没明白这俩啥区别，因为我出去，我有的卡是有那个 Master 标的，有的是 Visa 标的，觉得用起来都一样。 实际上是这样，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卡组织， 哦， 就跟中国境内的银联是类似的，就是，区别呢，就是这两家实际上在境外、啊、都是非常大的两家发卡组， 就是两单位。 Visa， 更那什么一些吧。但是从这个两个为什么像我们手里啊，我们一般的万事达的 Visa 的银联的我们都有。 有、 哦，为什么呢？ 哪个有活动用哪个？ 哎，对，因为他这个两家商户，就是两家发卡组织在境外的这些合作商户，有交叉、 嗯， 但是有重叠嘛，但是也不是完全一致。 嗯嗯， 而且你要用两张卡的话，有些时候在你通过不同的它的通道去消费的时候，你会享受不同的优惠。 嗯， 这个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那就说一说呗，就是如果我用这个女神卡，刚刚说了境外消费是有 Visa 有优惠的， 对 吧？是跟 Visa 有合作的。那刚刚您优惠也说了，有8%的返现，有28%的返现、 嗯， 还有其他的吗？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得嘞， 好。 一个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到9月30号，2019年的9月30，我们实际上跟这个拿这个我们这个 Visa 版的Muse 卡呀、啊，可以在境外的14家品牌商户刷卡消费，享受消费80%的返现，每卡每月返现是最高限额是600刀，其实这个还是在同业很有竞争力的了。 而且像一般的大牌子都包含了，像这个宝格丽啊，像卡地亚呀、香奈儿啊，还有什么迪奥啊、芬迪啊、古驰啊，什么爱马仕，这些都有。具体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那个龙卡信用卡的微信公众号， 嗯， 在上头一搜境外消费，夸夸就能看见，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是品牌类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免税店的。这个呢是在五大境外免税店享受80%的返现，但是在每年的2月和10月的时候，它会享一个20%的高额返现。这是20%是在固定的时段 哦，就是2月和10月。 对 哦，这两个 这个实际上是现在的标准，就是也提示大家吧，关注一下我们那个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嗯， 就像呢，因为它活动类的东西的变化都很快。 嗯。 就是大家可以实时去刷一下， 嗯， 看一下，比方我该出国了，或者我计划出国，看看这个哪儿都有什么通道的， 嗯， 什么商户有什么返现啊，或者境外的，对吧？什么产品是 Visa 的还是万事达的还是什么？这块呢，实际上像 DFS 啊，像那迪拜的这个机场的免税店啊，像乐天呀、啊，像世界免税店什么，这些都包含在内。 嗯， 实际上这几大免税店是都有的。 哎，它定2月份和10月份，就是因为咱的两个小长假是吗？ 嗯，一个是跟咱们有关，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对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 过年和11， 对对对对对。 哦， 嗯， 明白。 然后还有这个，它这块是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这些返现啊，就一个持卡人在整个一个活动期间，实际上是。累计是那个$3000的，就是它的最高啊，因为它不是刚才咱说的是每月嘛， 嗯， 对， 每月600， 对，这整个下来，您这个活动期间，比方到明年9月30，您每月都去了，实际上是$3000的风险。 哎，一年就等于是从现在到明年9月， 对，从现在算应该不到一年了， 嗯， 啊，实际上我们活动来看是一年，因为我们从今年十月份就开始了， 哦，嗯，然后。比如说，刚刚您说的是在微信关注龙卡信用卡，是微信公众号是吧？ 微信公众号。 哦， 微信公众号大家方便一些， 对， 像好多 APP， 您还得下载， 对， 对吧？咱现在流量都富裕，但是您下载有时候信号，您还得等。 嗯， 这微信公众号一点就 OK 了，而且也很方便。 下拉菜单里边有那个 Muse 的这个专区，还是我们得搜一下那个 Muse？ 您就在那个不是咱能输入那个文字吗？ 对， 您就把那 Muse 输进去。 哦 ，MUSE 输进去就您发送， 它就出来了， 唰就出来了。 哦， 实际上还有一个是那个，即日起到，这是到今年年底的， 嗯， 就是您在境外通过 Visa 的这个，您会在网上说清算网络，实际就是您在商户用的 Visa 的通道消费的， 嗯， 它还有一个每月每持卡人是$60的那么一个返现，啊， 哦， 最高$60，然后这块可能大家就是。它就叫比比返现8%嘛，这个最高$60，但是这个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哪知道什么 Visa 不 Visa 清算通道， 嗯， 对吧？因为您可能到我们官网上去看，这就比较专业。这实际上您就从肉眼就看，您一进这商户，它那个炮子边上立的是有 Visa 的那个立牌， 哦， 就 他一般不会问你吗？您刷 Visa 还是 Master 还是银联？ 你现在只有一个 Visa 了，没有， 哦，我只有 Visa，哦，那就刷 Visa， 就是这 意思。像有一部分地区有这三家的，他会问，而且他境外他你看一般拿什么卡，他就会帮你去选择， 嗯，明白？ 你可以去选择了。 嗯，好，这是有一个8%，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封顶，每个月呢是60刀，是吧？ 对，而且这个是 啊。 60%， 8%的 这 个 是 60%，因为是比比返现嘛。 对，这是比比。 对，您买矿泉水，您刷这个也是返现8%。 没错，嗯， 明白了。 好，哎，那像如果比如说我之前我有了建行的信用卡啊，我也有了这个，它其实也有一些优惠，是在这个境外也可以去消费的。那女神和她比起来，跟之前的我们建行的一些在境外消费的那些卡，它有什么优势吗？ 它是这样，它的这个大的这种品牌店比较多， 嗯， 你像咱们那个它那个大的五大那个免税店都涵盖了， 嗯， 但实际上建行还有一款产品，就是前两天我们刘总过来应该给介绍过， 嗯， 就是有一款跟万事达合作的一个那个我们叫优享卡， 嗯， 那个也是 那也是单标卡， 对， 也是芯片卡， 那个，实际上单标卡主要就是 Visa 万事达两家， 哦， 它是那款主打的就是比比返现， 一定返现在8%。 所以就是这两张卡其实都办上最好。 其实对， 对吧？ 其实嗯，因为您在不同的合作，就是 Visa 办拿不同的合作商户，不同的清算通道，您会享受不同的优惠。 对，因为 而且像咱们国内的人一般出去都比较花，他这个您这买个包啊什么的。你可能这一个通道的您可能这一下就封顶了，那您换一张您不是还能再返的多吗？ 对 对 对 吧，您就划算。 而且确实是不同的商户它真的活动不一样。 嗯， 原来我记得是去哪儿，反正就类似于像一个大卖场似的，在那里边它是可以累积的，比如说您拿那个Visa 的啊，比如说拿 Visa 的您可以享受8%的返现，您拿银联的还可以再享受7%的返现，您再拿一 master 的再可以享受13%的返现，就诸如此类啊。而且这些返现是可以叠加的。 哦， 对对， 就是这个就很厉害。你 买一个包刷三次， 就是 30000块钱的包，银联刷一把， 就是您 master 刷一把。 您这个可能实现不了，您这叫拆单了，您再拆不了。 不是为了享受这个服务吗？ 买仨包， 那、哎、您买仨包， 三个包， 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对， 返现是可以， 而且还有的就是，比如说我可能这一家商户，我只针对的就是 Visa，、 哎、 也可能我这一家商户只针对的就是 master，、 嗯、 就是他。不太一样，所以呢您把两个都备全了之后几乎您就可以全覆盖了。 嗯 啊，来吧，这个咱们先介绍到这儿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说说，比如说我现在办的时候，因为咱们都知道办理信用卡、啊、有好多的这个礼物啊我们可以领，现在办有没有什么优惠啊，包括有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 哦、 我们先进入一秒入戏啊，来吧。 哦 come on baby。 好的啊，那个最近的抽奖活动你参加了吗，明明？ 哎，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一万的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男性，这不歧视我们吗？ 哎呀，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啊，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可能就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了。 哎呀，机器人真不懂我，沉默是金呐、 嗯。哎，别说啊，有懂你的哈，建行会懂你 APP 就懂你哈。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客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微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啊，只要填写企业名称的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的额度。您要是符合条件的，立马就能贷款啊，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就搞定贷款了。 哎呦我天哪，贷款这么容易，不怕借错人吗？ 哎呀不操心啊，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还有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就给识别了。 哇塞太厉害了，那说了半天能借多少啊？ 哎呀，信用快贷最高可以借300万啊，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那信用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 嚯，建行会懂你真的是很懂你呀 啊好，一秒出戏啊！ 嗯， 这个接下来咱来说说， 显得我们的设备过于简陋，还得嘴喊，一秒入戏了，一秒出戏了。 哎，说说这个女神卡不错啊！如果有的朋友想办，我办的话，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现在有一个激活的优惠购， 嗯， 详 细说说， 就是从咱们2018年的91到2019年的3031，成功办理咱们这个 Muse 卡。并且激活的客户可享299元这个换购法国的知名轻奢品牌、 哦、 叫那个 Agnes B 的这个品牌的一个双肩背的包，这个是先到先得的。 嗯 嗯，这个是一个法国的轻奢品牌、 嗯、 京东啊什么都应该能够查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Muse 卡在这个9月1到3月31或者是2019年的这个4月1到9月30，同就是这是两个活动时间段啊，然后在这两个时间段期间可以享受这个消费等值人民币的优惠，第一个消费等值人民币1000元即可获赠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像搜五大视频的这个 APP 的通用券。 哦， 月卡的通用券。每个活动期间限10000份，先到先得。第二个就是消费达到3000等值的3000人民币，就能获赠这个 Flower Plus 的这个

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啊！这一时段呢，我们要聊的是建行的一款适合境外，而且是这个境外消费有很多很多优惠的信用卡，名字叫女神卡。 Muse 卡， 虽然是女神卡，但是呢，其实男生办也没问题。 Muse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乐队。 哦，哎呦， 对吧？奥运会的时候 还 开场的不就 有吗？还真是，还真是，是的，是的，是的。来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介绍这个 Muse 信用卡还有哪些可以发掘的地儿，还有哪些有好的地儿啊，大家不知道的，我们一会儿慢慢介绍。先进入一秒入戏， 来吧， 涛涛。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你住上了吗？ 好，我换房子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家喻户晓了。 真的吗？ 嗯。 哎呀，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 哦， 正等着明年六月份理财款到期装修呢。 哎，等什么明年呀？你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建行装修还分期 啊？ 利息是多少啊？ 免息期内零利息，每个月0.35%的手续费率，最高可以贷100万，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我给你算了一下，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元。 哎呀，那确实是挺划算呀。那手续办起来简单不？ 非常方便，你只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的400家建行任意网点就可以直接办理。 哎呀，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办，有没有联系方式呀？ 详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哎，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哎，这个确实不错，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暂时还拿不出钱的朋友们啊， 真 的可以去试一试。 我就 希望明年还有。 是因为没钱嘛，当时房子租出去一年，然后用那个租出去的钱装修了。 你看现在就不用了啊，直接可以贷100呢啊。来，咱接着回到这个龙卡的 Muse 信用卡。刚刚说了 ，Muse 信用卡其实在国外可以享受国外购物啊，可以享受很多很多优惠。那这张卡在国内能使吗？还是它只能在国外使？ 只能在国外用。 哦，只能在国外， 国内是用不了的。 哦，包括比如说有那个单标的 Master， 就是之前咱们聊的那个也一样。 对， 哦， 国内好像是刷这个的通道比较少吧，一般都是银联。 是没有， 哦， 就是国内的现在对这个境外的这种单标的外币卡的已经都关了。 哦， 只能用这个银联的卡， 所以现在 或者是双币的 钱包里边基本上就是三张卡。银联、Master 和这个 Visa， 都有。 哎，那我们 还您还会有一张储蓄卡。 那我们那个双币卡是不是还应该留着呀？按这个意思的话， 双币卡，反正我现在不怎么用了，因为它不是相对这个而言，相对芯片卡而言，它安全性没有这个好。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原来使的是双币卡，现在因为出去也不方便了，安全性也有点差了。我要换成咱们这个卡，但是我想保留我的卡号能行吗？ 保留卡号？ 保留卡号是保留不了，但是我们有一款产品，可以让您安心，我们叫安心用。 哦， 让我们那个新国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新国。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我们这个建行的这个安心用啊，是专门针对咱们龙卡的这个持卡人设计的。然后它是专门有6大功能啊，权益。然后第一个呢是盗刷保障的全覆盖，这是什么呢？就是在挂失前96小时内啊，这个龙卡信用卡发生的所有的境内外， 您说挂失后吧？ 对， 96小时之内。 挂失前 哦 啊，96小时之内的， 哦， 啊，含96小时 哦 啊，这个境内外的交易类型呢，均可的享盗刷赔付保障啊。 然后第二重保险呢，保障的就是10万的高额赔付的免损失啊，赔付免损失，就是自然每个自然年度呢累计最高10万元的人民币的保障。 嗯， 哎，第三个呢是交易及时通知啊，您买了这个，您购买了我们的这个安信用的尊享版的产品以后呢，您龙卡信用卡的交易呢均及时的发送短信啊通知，一般的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是在信用卡的交易呢是500元以上才会有短信的通知。如果您持有这个安信用的产品以后呢，就是您花1块钱也会有短信的通知的。 明白了。 嗯，第四款呢就是补偿挂失费的和工本费啊，就是您在这个补偿这个挂卡片挂失手续费和这个补办的工本费，均涵盖了这个盗刷卡和被盗刷卡一起丢失的话。这名下的所有的建行信用卡全都免了。 哦， 第五重是补偿证件丢失的这个补办费啊。如果您的信用卡是随着您的这个证件呀一起丢失的话，我们这个安信用也是一起可以补办您的这个赔偿您的这个补办费的啊，包括就是像您的身份证啊。驾照啊，护照啊，户口本，或者是港澳台通行证，哎，对。第六个呢，就是一次购买呢，您名下所有的主卡还有您的副卡，哎，均能享受这个安信用产品。 哦， 哎，这就是我们建行推出的这个这一款的安信用产品。 就首先这个卡不怕丢，其次呢，您办了这个卡，您其他的卡同时享有这样的权益，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是的， 哦、 没错。 这个具体的一些信息也是通过咱们那个公众号， 能够 查到是吧？ 对，没错。 好的，好的，好啊。来，回到这个咱们的 Muse 卡，这个刚刚咱们说的是买东西， 对， 什么好多大牌啊，什么有返现啊，等等等等，返的还挺高。 嗯， 出去嘛，除了买东西， 得住，得吃， 你得住啊，你得吃啊。 嗯， 住这方面咱们有什么优惠吗？ 这大头啊， 住这方面其实我们也是推出了优惠。实际上就是提起旅游来，因为现在实际上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其实现在这个自由行是越来越普及了、 嗯、 然后大家实际上在境外一般的订酒店常用的就是 Booking 对 然后 Agoda 什么这种的、 嗯、 现在呢就是 Muse 卡跟这个 Agoda 合作了，就是我们这 Muse 卡它在2018年的12月1日到2019年2月28日正好是跨着这个年初和春节这个期间嘛，也是出境游的旺季。 嗯， 然后任意一笔订单都可享受阿高达全球所有促销酒店折上折的88折。 哦， 就是阿高达它上的 哦 本身有折扣的，它 打完折的再打 个 88折。 嗯、 哦，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阿高达新注册的用户，他可以在成功支付订单且订单金额满200元，就可额外由。获赠由阿高达提供的一个价值100元的奖励金， 是每200奖100，还是满了200就减100？ 对，就这， 就只减这一， 就减这一回啊、哦，这个不累加啊、哦，好好。 然后它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它有一个砍价的这么一个，赢免单的这么一活动。 哦， 嗯，它这就是咱们这个Visa 版的这个 Muse 卡持卡人啊，通过这阿高达的这专属活动页面，就是。为大家告诉大家一下这页面的地址吧， 嗯， 就是www.agoda.com/visa-cny2019这个页面通道，预定成功这个酒店后取得订单，这是第一条通道，可以参与。第二个就是您可以通过 Visa 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其实这个我觉得方便一些、 嗯、 ，Visa 中国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方便一些， 嗯、 您通过 Visa 中国微信公众号。下边有一个主菜单，选择这个Agoda赢免单，您点进去就可以这个参与这个砍价的这个活动， 就是、帮我砍价。 哎，对对对、 啊， 然后您可以发送好友啊什么、 啊， 这个我觉得大家这因为砍价这种的模式， 对、 啊、在线上 比较熟悉， 对大家都很熟悉，其实都大同小异。 对， 但是实际上这个在这个场景里就是正好切合了您这个。 对，反正要出去嘛。 对对对，反正就是， 哦、 反正也得花这钱。 明白。 便宜点是点是吧？ 对对对。 嗯，这等于是有这么几个活动。 嗯。 第四个就是可以叠加龙卡的8%的比返现的活动。 这个基础上获赠这个六，就是之前咱们介绍了一个 Visa 通道的那个 哦， 8%，60美金的， 这等于是叠加的， 哎，对，这是可以叠加的， 折上折，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这是咱们那个酒店的一个优惠，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哦，好，哎，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既然有那么多的优惠，你们去的地儿也比较多。咱们这个卡有没有针对的，比如说我去到哪个免税店呀、啊、或者我去到哪个国家呀、啊、买点什么品牌的什么东西啊，咱们是最优惠的。 嗯，这块给大家 你可以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吧。 对。 嗯，就是这就也岁末年初了。咱们使咱们 Muse 卡二月份，咱拿二月份，因为他刚才说一二月一十月嘛。 嗯。 在二月份全球五大免税店的28%的比比返现，最高可返300美金。嗯、给大家举几个地方。一个是日本的冲绳那霸机场 DFS， 嗯， 在这儿呢买一些，比方说日本的这个 Rosie 的这个生巧克力， 嗯， 还有化妆品，不但可以免税，还可以再用这个 Visa 版的这个 Muse 卡，还可以再享28%的 28%的返现， 这个返现， 哦、 这就是一个我们给您总结的一个这个这个比较划算的一条 好 一条线。 好， 第二个呢就是新加坡的樟宜的这个机场的 DFS。哦啊、就是适合买一些什么，像新加坡的这个 TWG 的茶叶 啊、哦， 还有这个 TF 的口红， 嗯， 这些都是免税加28%的这个返现，就是返现差不多一支这个 TF 的口红，也就200多块钱， 对，买一赠一了就， 啊，对，差不多， 对对对， 我们大概啊，这是大概， 对对对， 大家要算细账的话，还得去精打细算一下， 对， 像阿联酋的这个国际机场。有各种的奢侈品牌， 嗯， 有这个可以那个以 都可以， 哎，对 啊， 然后像这个美国洛杉矶的机场的 DFS， 嗯， 适合买一些美国当地的品牌化的一些品牌嘛， 嗯， 就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很多品牌可能在国内相对高一些，但是在美国本土可能它就 很便宜， 实际上相对还是便宜很多的， 嗯， 而且可能这些价位可能大家一下就是价位差还是比较大， 对对对，嗯，就反正大家尤其记住这两个月份就行了。如果您二月一个十月， 对， 您正好是在国外玩， 嗯， 您都可以到那个免税店，反正都得可能大家都会买点礼物啊，送自己送朋友啊， 嗯， 等等等等。您在买的时候，您记着看一看那边有没有 先查一下活动， 对 对 对吧？ 先登录那个公众号。 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对，然后看看哪个品牌有活动， 对， 说不定 哪个有活动就买哪个，反正是送人嘛，对吧？送人又有面子，然后活动越多花的越少 啊，就 对方又不知道你这是折上折， 就感觉这钱跟没花一样，是吧？ 还是花的。 其实在国外啊，除了咱们现在旅游， 嗯， 实际上还有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场景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 嗯， 就是咱们好多家长把孩子送出去了， 哦，出国， 出国留学去， 对， 嗯， 这时候其实您可以给他办张副卡， 哦， 他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他反正在国外他得花钱， 嗯， 对吧？您就让他用卡，用这卡呢，第一，您能控制他的额度， 嗯， 第二呢，他花完钱之后，您能比比都能有短信，您都能看得到， 哦， 又干嘛了？今儿又花什么钱了？ 天天审孩子， 嗯， 哎，第三个呢，还能返现。 哦， 你这多划算呀，是吧？ 对，那挺好的。 很多 一打电话，那我给您挣了3000美金， 你返现了， 返了3000美金， 开不开心？ 哦，这个可以哈、啊 嗯， 这个卡也是女神卡吗？还是建行其他的卡？ 这就是说的，刚才说的就是咱 Visa 的这个 Muse 卡 啊 ，Muse 卡 啊、 嗯，哦， 实际上咱们那个优享卡也是可以。 明白， 那咱们再说说 Muse 这卡年费的事儿，有好多特别好的卡，是不是年费也很高？好多大家会那个想这个问题 哦。那个我们的建行的 Muse 卡呢，这个年费呢是在有效期内是免年费的啊，而且是主副卡均享受免年费，哎，所以这款产品还是比较划算的 哦，不用一年必须刷够多少笔， 不用不用，对。嗯， 哎，我 这 个 还是挺好的。 对，我这卡能升级吗？比如说，我想享受一些机场的那些贵宾厅的服务啊，什么接送机啊，等等等等的，这种有没有升级？比如说女神啊，我升成了白金女神。 哦 啊，黄金升到 我们是 等等等。 在我们建行是分这么几个等级，一个就是像金卡等级的， 嗯， 像 Muse 卡这个是白金卡等级的， 它本身就 是 白金卡， 对，但是我们是标准白金，它能够享受。像 Visa 本身 这个组织的白金等级的一些权益跟服务。 嗯 嗯，像其实像 Visa 它有很多特别好的权益，包括在国内，像那会儿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老用它那个住三负二酒店。 哦， 那会儿我们去那个宁波的那个百悦，那住了一星期，你像住三负二，我一下就我住六， 对 吧？ 省了两天的房间， 哎，一下就，因为它这个就很划算。 嗯， 就是这些实际上它只有在白金这个等级才能够享受，但是像这 Muse 卡就直接就是白金等级。 哦， 但是像您说的那个是一些境内的这种，我们一般都是我们来提供的。 嗯， 就是需要我们另外有一种叫大白金产品，就是我们叫尊享白金。 嗯， 还有钻石，甚至更高的就至尊，有一些机构叫无限卡之类的这种。嗯，这种呢是有年费的。 嗯， 我们是有，不光是有这个您刚才说的，我们还有 年得消费， 不光有机场接送，还有代驾。 哦， 还有像它有一个优惠特别好，就是像那个积分， 哦， 积分换酒店，像它有一个像尊享白金，它那个是1000积分，您就再加上个200块钱，就能换一个，比方说当地的香格里拉或什么这种级别的酒店， 还是很便宜， 很便宜，很对， 特别划算。 其实它那个年费还是1800的年费，还是很值的。 嗯， 你像机场接送三次，您这手机厂来三趟 G28， 您得多少钱？ 嗯， 对吧？嗯， 好 啊，没有年费，好。 对，那说说怎么办理吧。 让清国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我们这款产品呢，办理的渠道呢分三块啊。第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我们建行的官网进行申请。第二个呢是还是我们的龙卡信用卡的微信公众号，哎，然后输入 Muse 卡的这个名称就能查询到这个办理的这个链接了。 嗯， 第二个呢是通过我们建行的手机银行的 APP 来申请这个 Muse 卡，这个选择的是我们信用卡的那个专题页，哎，点击 就可以了。 对，选择的 Muse 卡，选择就是申请就可以了。 哎，那就是一般的信用卡，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因为确实好久没用过信用卡了。就是信用卡原来是分级的，比如说看你的收入啊，包括你的还款啊，包括你的这个诚信的资质啊等等， 能给你那个 有的是10万啊，有的是20万啊，有的可能少一点5万、 3万、 3万等等等等。 我还见过有5000的， 哦，真的呀？ 对， 对对对，也有。那这个 Muse 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分级 ？Muse 卡我们最高支持20万。 最高支持是吧？ 额度方面，一般银行因为它是一种贷款，个人贷款的这种授信嘛， 嗯嗯，对， 我们是根据客户的资质去综合判定的。 嗯， 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像人行现在新规定的，像刚性扣减啊什么的，就这些的。可能您比如说您是个非常高端的人士，您可能一月挣4万，比如说，但是在现在按人民银行最新的规定，就是您这个综合授信，就比如说您在某些金融机构您已经贷款这个每月， 哦， 哎，然后您4万的月收入， 哦， 比如说您这一看一跑人行，您看您这本身就36000了，您就剩下这个也许就批不出来。 明白了， 嗯， 明白了。所以这个是在申请的时候是要提交一些资料的吗？比如说 实际上很简便，就是现在都线上嘛， 线上申请， 嗯，就直接二维码一长按一识别，啪啪一填，我们全是系统自动的。 哦， 嗯， 好的好的。 对对对。 哎，那如果比如说刚我们办了这个 Muse 卡，然后呢我因为更多的是在境外嘛，境外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万一钱包丢了，包丢了等等等等，我是不是和刚刚咱们说的那个安心卡一块儿办更好一些？是不是我 那 个 Muse 卡也就可以享受这个 保障了， 安心卡的那个保障， 对， 对吧？ 就是刚才我们兴国同志给大家介绍的安心用啊，是我们为我们建行的持卡人推出的一款比较贴心的服务。 嗯， 实际上这款产品到年底之前我们是80块钱每年的这个优惠价格。 嗯， 过了这时间优惠期呢，您要再想办其实也不贵，一个月就8块。 嗯， 但是您享受的这个服务实际上是超值的。 哦， 我们基本上我们都办了，就是这个很值的。 嗯，好的好的。 实际上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多这种活动，比如说现在实际上大家的场景都到线上了嘛。 对， 实际上我们您有安心用了就不怕绑微信支付宝了 啊。对 对吧？ 对， 您绑了微信支付宝，第一您方便了，第二银行有活动啊。 哦， 像建行我们就有活动，您像我们从12月到明年3月31，您只要是绑着微信支付宝，您每月消费3笔，就有机会获赠20块钱话费。 嗯， 每月够3笔，每月都有机会。